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 今季拜是属于罐头节目，因为有时落定啲比较冇咁时间性嘅题材啦。今之前咧，我录开旅游节咧，就其实讲开火车证嘅。咁日本火车其实数唔到几张，你开十几廿张， 好多噶。你依家越推越多，即系你周围都要推广旅人，又要振兴经济咁样，咁个个都出嘅。你基本上 系啊，连一嗱，得而家连山梨县都开始有佢嘅动画啦。山梨县，连山梨县冇动画噶嘛。 啱啱有套咯，喂，反而系靖江多， 靖江有嗱，靖江照章有啦，跟住吉奇又大把添啦， 唔好讲啦，少远寺已经系靖江啦， 吉奇又大把添啦，朕群马原都有啦，虽然嗰套嘢系我觉得系嘅系真系群马原文字弱嘅动画，但都有咧，算系有啦，咁山梨原都有啦，咁而家叫。追日好去食取，即系你话去入。 咁你山梨县难有啲咩景嗰啲咁咪靠露营咯，要富士山。 咁长野都有嘅， 系啊，咁、啊、你又唔够长野，松本嗰啲咁出名。 系啊，虽然讲佢山形县少嘅，山梨县少咯。咁讲想讲下啲日本交通，即系除非你揸车，即系如果你话揸车唔好讲啦，你揸车去你自己租车就。 咁揸车就啲玩法嚟噶咯，基本上。 但如果你话一般嚟讲，你唔系揸车嘅话，通常你都是火车的了，其实在日本旅行火车主要的交通工具。 咁有啲地方你一定要坐巴士冇办法，因为火车去唔到。 主要 全部山区。 因为你川州过省嘅话。 或者离岛火船甚至要是咯。 川州过省嘅话你冇可能唔系火车㗎啦。所以之前我讲过啦，日本火车正攻略就介绍同埋讲下各火车正特色啦。首先讲咗全国证先。俗称即一般嚟讲，所谓日本火车证咧，其实 系日本 JR 咯。 如果你唔系讲特别指出边一张证，可能系指Japan Rail Pass Rail Pass 即系 JRP 俗称。最老资应该系最老资格，应该系最老资。 最早出嗰张亦都系基算系最恶嗰张嘅，因为基本上你全日本嘅 JR 路线都坐到嘅。当然啦，有啲特急，有啲特别班次系坐唔到嘅，当然就。 JR 咧，我最厉害，首先价钱虽然系颇贵嘅， 二千几蚊啦。如果依家个算七点五嘅话，睇先100 yen 到7.5嘅话，咁依家都2200-3到啊，都要。 我睇个价钱，而且我记得好似 29,000 yen。 嗱，好简单，我哋普通窗啦，七日咧就29,100。 吓， 即系14日就46,300。 系噶。 就廿一日就59,300，我当年我十几，我都其实都我旧一次去日本即系廿年前啦，啲老我读书嘅时候去咧，都十四日就44,100嘅，而家46,300，其实廿差唔多咁啊廿年先至加咗2000，好似唔 系 系噶， 其实 消费 都好 系 好稳阵嘅，其实 我加贵继续消费税嘅啫， 即系点样讲啊？即系贵，但系贵贵得嚟，即系好稳定咯，叫做吓咁，基本上你普通铁路冇问题啦。 唔系，我系纯粹系物价嘅啫，即系佢唔系话特登加价，即系纯粹因为物价起价啫，唔系真系想赚多啲嘢嘅。 咁日本都少，通胀都算低啦，唔算系啊。 因为就算我对开 系近年即系大围经济萎向先咩啫嘛，先要逼住加价啫嘛。 即系就算系近两年，就算呢两年嚟即系日本日元都贵，一日又系旅行旅游人士多咗啦，日元。平咗咧，都系贵少少，即系喺我嚟讲，呢个通胀温和嘅。 唔系咁合理嘅呢个，我又觉得。即系你话晒你周你全日本你想点改行，突然点改行程都得。你谂下呢张嘢几百个万程度去到边度？ 如果计埋消费税嘅话，44,100 yen。如果消费税8%嘅话，差唔多46,000，差唔多嘅啫。即系其实贵咗消费税嘅咋。即系其实系一。 哇！咁我讲张嘢，个特色喺边度先得？基本上嗱，特急基本上应该全部都可以噶，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唯一系新干线有限制嘅。 嗱，讲咗个优点先，首先就系全国所理论上 JR 嘅所有 除咗货物线之外，基本上坐到 嘅。除咗货卡之外，所有铁路啊，所有铁路线 六间 JR 啊， 所有铁路线唔系列车系铁路线啦，任何铁路线你依家真正都行得通嘅。由你可以由北海道嘅最内去到九州鹿儿岛中央， 系啊， 一完全通， 系噶。 呢个系绝，呢个冇，呢个即 只要有班次得噶啦，有班次嗰个 先 行得啦，系。 第二就系佢系呢个系呢张证嘅最值钱地方，就系任何指定值无限次免费使用，即系话去到任何一个绿色订票处订个 pass 俾佢。 哦，系可以用指定值，系我都唔记得。 全部指定值都可以，系呢个系。 我你唯独系某啲车唔俾坐。 系啦，嗱，呢个阵间先再讲，首先就，因为咧， 呢張證嘅著，因為日本咧係只有兩張，日本除咗呢張證之外，只有兩張證咧，有另外兩張證係可以有無限次使用 證。 證嗰樣嘢就係、南北海道去到東日本，即係呢個原因就其實歷史問題就唔係歷史問題就係、是、個政策問題就係、是由北海北海道新幹線，即係嗰停車咧係全車冇自由席嘅。 逼坐新幹線啫嘛，即係原本青函隧道嗰條路線代係俾新幹線取代咗， 係啦。咁你好啦、 啊，你冇揀啊，所以一定要坐新幹線。 好麻煩就係、是、如果你冇咗指令，如果你冇唔俾坐指令席嘅話咧，即係話你唔直情成條東北新幹線同埋至北海道新幹線唔使坐，咁、你出嚟做咩啊？而家去北海道，而家去北海道坐火車，你得嗰條嘅啫。 冇啊，咁所以青春18都搞笑，整嗰張附加券就係俾你行嗰段路咯。 嗱，青春18嗰張咧就好妙嘅，就係佢係你係由唔係新星洲，新星洲係個百户唔知咩嘢寫唔急咗，唔想正講，嗰啲就係、是、淨係由最接近 野邊地嗰個嘛， 青函隧道嗰個站，嗰兩個站之間啫，因為你嗰站落車嘅。 我嗰邊，我津興鐵路， 嗰啲係青函隧道嗰兩個站，即一離開咗個站咧，你又要轉車坐當地嘅私鐵去函館。嗰條因為你要轉車去私鐵咧，咁咧嗰條私鐵咧係以我哋先18包埋嘅。 係啊， 喺個幾 呢個係歷史因素嚟嘅，即係即係點樣講啊？即係佢轉咗行開新幹線之後咧，好多其實 JR 嗰啲線咧，原本屬於 JR 嗰線咧，就轉咗俾即係唔一定私鐵啦，即係嗰啲地方鐵路叫做其實正我嚟講嘅地方由地方負責營運嘅，佢唔係真係私鐵嚟嘅。 嗯， 嚇最簡單頭先講過啦，北海道啦，跟住青森有一條青森鐵路，青森鐵道啦。跟住北陸有兩條嘅石川，即係北陸本線拆開咗石川縣同埋。 我搭火車坐咗2000英嗰次啦。 係啦，因為佢唔係 JR 嚟嘅，所以你唔係。 因為我坐特急，我想因為佢係快速車係唔使錢，但係特急又唔因為特急就要俾錢嘅，叫我坐罰咗2000英。因為見到我因為嗰條線，因為佢好麻煩就係、是、我即係 佢可以喺俾你喺 JR 嘅站落車。 我喺因為我 你可以坐佢嘅 坐去高崗咧， 係 嗰度啲車慢啊嘛，咁如果真係叫我賴嘢。罰咗二千，唉，肉都赤埋。 嚇、啊！咁當然啦，特急就唔得嘅，都要普通車嘅。 即係我以為係，不過算啦，呢啲嘢就 因為唔係 JR 嗰啲咪。 唔係，係喺日本坐火車賴嘢經驗咗。 咁頭先講咗啦，即係任何新幹線嘅指定席，你只要去綠昌預先訂就可以用啦。 攞住本，啊、因為我方法就係攞喺日本買本好厚，而家仲有㗎、啊。或者你用手機啦，如果 我啲打牙嗰啲啊， 然後買本入時刻表， 時刻表， 跟住紙俾知。唔使识揾都得嘅，因为咁多年 咁唔使啦，依家有啲摊果类嗰啲， 但系我当年冇手机，即系冇所谓 嘅手机 年代啦，冇智能手机年代。 啊，当然你晚茶嗰就 喺我读书嗰年代系冇手机，唔系智能手机， 唔算在嗰样嘢， 过几年代整呢个话， 系啊， 即系啲老陈呢啲老饼嘢。 啊， 嗰时咪攞本 pass 自己折嗱，攞住嗰本时刻表，跟住喺度圈咗佢，跟住俾个 pass 睇，跟住佢就出张嘢俾你。嗰时仲有，嗰时仲问食唔食烟添，嗰时仲有食烟卡噶。 有，依家冇啦，差唔多，好似冇晒。 唔系，差唔多系全部晒啦。 冇晒啦，系啦。 现在食烟卡一次入咗食烟卡，哇，大佬，我以前好似有咁讲过，烟雾弥漫吓死你啊！ 咁全部搵晒嗰度啊嘛， 毒气室我叫做，不过梗系冇啦。嗱，依张卡咧就最值钱一样嘢，因为你喺本上，因为咧如果你唔想自由席嘅话咧，你同抢位咧。一架新幹線得個三架， 唔係咁你睇你點睇啦？即係你有陣時即係趕車博車，你冇得揀，你冇時間去預訂嘅話咧，咁其實都冇問題嘅，可以照用都可也嘅。係 啊， 係啊，因為你留意翻，其實呢個米多利咯 ，model 呢個綠槍嘅排隊係好恐怖嘅，排隊定位嚇、啊。你最慘係嗰張係即係實體證嚟嘅，你唔可以用電子手段去定位。因為雖然日本本身有辦法可以靠手機去定位，但係你用唔到。 係啊，你用 pass 定啊嘛。 你最叻都係可能去到嗰度嘅真幹線售票機嗰度自己篤，但亦都用唔到，因為唔係電子嘅嘛。 嗯，我最同你係咩？例如話今日，例如話聽日啦，假設啦，聽朝早我要坐我有聽，我而家先台啦。 嚇、啊！即係你知又最好咯，其實 我第二朝我知啊，即係之前一日訂定啊，即 係當唔係一定係之前一日嘅，你唔會留得咁 耐 嘅， 趕 唔切㗎。 即係我之前都試過啊，有時早起咗嚟，我知道 都排起上嚟成個鐘有機會，真係多人起上嚟。 當然我揀比較冷門時間，嗰陣時間得閒會仲攞咗去開睇。 係啊，咁你又知幾時你自己幾時起身，幾時要出發，咁就搞掂。 唔係呢樣有嘅，但係呢樣嘢就有時咧，你搶到位，因為試過有時你學個半一個又話幾個字冇所謂啦，有時升個線有時坐成個鐘啫嘛。哇！企喺度一朝頭早繁忙時間咧，你 過幾 兩個鐘你又係嘢。 當然啦，即係你知道你確定你唔會遲，咁係梗係訂咗先啦。 訂咗唔緊要嘅，因為有時甩咗咪算咯，甩咗咪甩咗你要坐自由席咯。 係係，啲後補啫，呢個 唔係因為有時你訂咗冇壞嘅，訂咗咪落下班咯。因為最好啊，因為要免費，因為無限制睇用咪冇曬。 同埋將嘢最癲地方真係可以隨時改行程。 係啦， 即係點樣講啊？即係你就算啱啱跨區去北陸咁計，你不如突然間心痕想落人捐屋。都搞得掂， 系啊，随时得噶。系啊，总之就系你喺 即系坐到斯拉萨奇可以冇问题嘅。 啊，总之有啲火车时刻表，见到佢里边有车班次可以上去噶啦，接近吓、啊，所以接近。 你唯独系罗桑面同埋 米珠河 系 嗱，罗桑面就 最快嗰两种，一个系西日本，一个系东海。 系啦、啊，一个咧就东京去咗博多，另一个就新大阪去到鹿儿岛中央 吓。 点解唔俾彩？一佢最快。 系啊， 依两班车横跨距离咧，如果系俾你坐嘅话咧，即系又系蚀本嘅。 系啊， 好简单，你由东京去博都系单程两万几 yen。 系噶， 你话系咯，你来回喂啲孔少赚噶，你谂下单程两万几 yen， 你坐火车食五个钟头左右，你由东京去到博多，我仲出去坐飞机啫，坐飞机由机场去来回。 咁你已经揸咗任坐巴士，你再可以坐啲咁好嘅位置。即系你对嗰啲埋，即系埋用系咯，用 对咪对落 咁埋嗰啲，即 系航空公司要炸型 都系啦。即系你市民都炸型啦，唔好话我真金白银，我二万几蚊买张票，你一张3万 yen 嘅3万 yen 嘅 pass 可以任错咁搞错。 其实最主要就真系会同航空公司有竞争，系嘛？捷星嗱，唔好用捷星啦，用 天马啦、Skyma 啦， 跟住甚至 ANA 咁嗱 ，ANA 由东京去福冈嘅机票，但系万即系如果呢冷门时间，即系 应该会平过新干线嘅， 万二万三。三 yen 到落，但問題就係、是，喂大佬，你而家有咩 pass 4万 yen 只明白，又可以去，我大佬仲使撈嘅，仲要揀最好時間，所以咧依樣嘢就係、是、同即係叫做啫，唔好同即係叫做俾即係 係啊，留翻少麻煩， 唔好咁過分啦， 太過分係太無敵嘅真 係，太過分真係可，依樣嘢可以接受嘅，問題都唔大，因為其實雖然話而家少咗啦，以前好一段時間我覺得係去改過啫。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咧，係落咗面太多嘅 Hikari 啊，嗰啲冇車，搞到咧。 其實依家都係噶，依家都係主要落咗面噶，其實 係。而家我覺得多翻啲，即係起碼平均半個鐘頭左右就一班 Hikari。 哦，咁當然啦，呢個就 多翻啲， 即係麻少少咯。即係你要夾時間咯，即係可能一等要等15至20分鐘咁樣，冇咁多車咯。 但多翻啲係好嘅，即係起碼就冇，因為有一段時間係我一個去俾人投訴太多，就 Hikari 太少。 係啊， 少咗人一個鐘頭一班。大佬點坐啊？但係而家一個鐘頭至十分鐘就一班嘅， 係㗎。 我覺得依個份量係 咁，你都要留翻啲車俾啲旅客坐㗎。 同埋一樣嘢係，亦都佢都有啲短途客嘅。你下去到落咗面嘅話，有啲 啊，當然啦，即係啲細站冇車去又係好煩。 係啊。 即系好简单，我去米完，你叫我等一个钟，我真系死俾你睇，大佬。依家好啲，每个钟一班。 嗱，仲有一样就系有啲地方，所以叫地方铁路就佢就冇就唔包嘅，因为有阵时咧。局部地區嘅入 邊 嘅 pass， 本身已經係六家公司分嘅，係 依家呢樣嘢就歷史分，真係歷史分數啦。之後就係日本鐵路咧，就係日本型國鐵。 國鐵嘅嘛，原本係。 後嚟咧就國鐵民營化，就斬開六間公司。 加一間貨運咯。 係啦，斬開六個 JR， 咁咧就變成咗就依個 pass 六間公司平分。好啦，有啲 pass 咧就咩？佢自己即係當地同當地嘅私鐵或者啲地區鐵路同講數， 係啦， 就叫資話，即係例如話係IBC 雪山列車咧有啲 pass 包㗎。 嚇！ 但問題就係全國嘅話，喂，我冇理由同佢逐個傾。 已經你六間公司自己分都夠煩嘅，你仲要傾私鐵，冇理由冇咯。 但係呢個 即係留得落嚟，我都算係奇蹟㗎。即係依家咁，即係各自為政嘅係咯。 有啲係，我可以接受嘅。咁有啲私鐵佢好多私鐵都唔得，但係咧 即係點樣講？你即係同即係本身個競爭已經都夠激烈嘅啦，老實講。 同埋就係本身有啲太多私鐵啦，因為你話地區嘅話，關就係話係IBC 路線咁樣，係可能當地佢只有一至兩三一兩條，好簡單就係北陸咁樣，你最終同石川線傾，跟住IBC南車路線傾完就搞掂㗎啦。都兩間，但係全國幾多間私鐵啦？我數冇人攞曬咁滯，除非攞住啲照，除非攞住啲咧啲私照背啫，唔係邊背咁多 大把私鐵啊！即 係 你 考 入手咁多地方係啊， 冇啦！依係鐵路宅先識背曬佢啫， 超多啊！我想講 超多，記唔到咁多嘅。所以佢一定要靠就係， 因為始終無定向咧，你太大一隻，你如果即係我做振興嘅，我嗰個原想攞錢出嚟做咩嘅，做即係你買咗 pass 先，你俾佢去我原得到啊嘛，問題係呢樣嘢啊嘛， 亦都冇， 即係如果你縮喺東日本嘅話，我都日本我知你會去嗰、那個嗰、那個區咁、那個、我幫你做啊嘛， 嗱，仲有嘅巴士都得嘅。 以前咧就包埋所謂叫深夜巴士，哦、即係我即係未運營化嗰時，所以咧就有依叫咩通宵巴士咧，就由大阪去到東京，但係而家就冇咗啦，因為咧橫跨咗兩個地區咧。JR 費事煩，唔想費事計數，所以而家以前咧就可以嘅，坐夜班巴士由大阪梅田站去東京八重洲口，係包埋 JR 巴士裏面嘅，但而家就冇咗啦。依、這個可以亦都可以理解嘅，因為 啊，同埋好似可以坐船嘅，仲 可船不船好似淨係公島， 得公島咯， 得公島啫嘛。 係啊係啊，咁都係船啫，所以即係都要睇睇咯，呢個都要。 嗰十分鐘左右嘅船算係啦。 嚇、啊啊！即係嗱，嗰度有兩間船公司，一間 JR， 一間咧就另即係同當地嘅電車嘅，電車就同一組嘅，即係兩組公司咁樣嘅，咁你可以坐 JR 嗰邊嘅船。 基本上就坐船得嗰著嘅啫，其他地方都唔得嘅。但巴士通常都得，例如話我今次去嗰次都算 JR 嘅，就中國 JR 嘅JR 中國巴士就由就坐去抽站抽市。 啊哈哈！ 即係如果唔去嘅話，你坐 JR 嘅話，兜一大個圈咧，就都仲係坐巴士。 你梗係行山路穿過去啦。 一個鐘夠啲唔係，如果兜話兜成四五個鐘嘅，兜一條大路，兜圈。 你中間冇鐵路過噶嘛？中間山嗰度。 要繞大路啊嘛，麻煩啊嘛。但係如果直穿過去嘅，簡單啦。 梗係啦。 嗱，依張 pass 咧，如果你係夠，我自己通常推薦就係、是、你想去地方夠多，時間夠長嗱。千 萬要時間夠長 嗱，七日嗰張證咧，你唔使諗噶啦。嗰張證七日嘅話，你算把啦啦，睇你去咗幾多地方咯。 唔係你睇你點樣嗱，其實咧嗱，你要搏命咯，即係因為嗱有個唔好地方就係連續七日嘅呢張嘅，即係你一開始用嗰張，你無論用唔用都好咧，佢都計緊你噶啦。 係啦， 咁所以即係你要 plan 好行程，即係你可能例如頭嗰幾日去留咗兩三日喺東京玩完啦，跟住想周圍走啦，咁就開始用咯，開始同我計要去咩地方，去咩地方，你自己計住咯。 因為七日就好嘛，好趕急，因為依個剩七日嘅話，其實我覺得係，除非你成日新幹線沿線新幹線玩，唔係話就會比較 因為時間都係我問題嘅， 嘥啊，會嘥咗佢。 係噶，我當時我覺得當時嘅話我買過兩次，即係近年就買咗兩次，即係因為真係好奇點樣講啊，即係。啲行程夠撲街，又要去東又要去西。咁第一次咩事咧？第一次就話啱啱不落星嗰次開張，咁由呢個東日本坐到西日本。咁頭嗰兩三日喺東京，好啦，跟住將正喺第三日開始生效，咁啊開咪坐不落星幹線去到金澤，今日再轉車再轉呢、這個叫咩？Thunderbird系咯，特急雷鳥雷去福井，跟住同班 friend 去喺北陸嗰度玩完一輪之後，跟住就今集走去咗邊度咧？去咗成日突然間風鄉咩地方咧？風鄉就係 K 安關數校個聖地喺京都附近知河縣嘅，系啦。跟住去完知河縣做咩咯？跟住去落名古屋轉車入高山同班 friend 會合。吓咁样玩又玩到咁尽嘅，佢当时嗰张 JR pass， 系啦。咁第二次咩事？第二次啱上年嘅，上年嗱，又系圣地巡游，边度咧？嗱，首先讲咩事先啦？原本系最初系关西嘅，大阪又大阪出嘅。咁发觉咧，后来发觉咧，即系，咦，我又突然间好想去静冈，咁点算咧？咁你都知嘅，一个西日本，一个东海两个地方冇 pass 用噶嘛，咁买死地气咪买张全日本咯。咁发觉都回到本嘅，其实都所以最尾都入埋反正都入咗静冈范围咯。咁唔争就去埋东京咯。咁去东京玩两，跟住又坐翻新干线翻去大阪都 OK 嘅，都可以回到本嘅都。 不过依一只咧，我如果我嘅玩法就通常14，因为如果七日嘅话咧，就咩咧？由东京穿大阪穿几个月，之后穿东日本穿西本嘅， 啊，当然啦，当然啦，即系如果你中间 起码穿三个 旅游区，期浮啊，你名古屋啊，或者正宫，你想去，你咪东间停低，跟住咩？ 因为其实最紧麻烦就咩？如果东京去西日本嘅话咧，就依一只其实会用得多，因为佢 你冇得拣，因为 咩？嗰区又冇正包啊！佢 之前你东海新干线可以用嘅新干线系得呢张嘅啫嘛，其实东海之后。 你会好焗住用咯， 系啊，你东日本嘅新干线或者西日本嘅新干线，你有其他 pass 可以代替，但系东海嘅新干线只有依，好似得依张嘅，系啊，即系你要利用东海到新干线，但系只有呢个系唔使支暗钱， 系啊， 系啦， 孤儿区咯， 但系最惨系静冈嘅 JR 其实都唔系好强，即系你其实主要系靠 pass 同埋靠 C T， 所以啲人去名古屋，即系话啲人谂住去阿尔卑斯嘅话咧，有啲人宁愿坐青龙道。即系唔同巴士啫， 你系啊，你同埋当地可能东海自己出嗰啲卡车仲好过去嘅。 系啊，嗱，啲人所以咪坐巴士好过，啲星龙嘅巴士仲抵过佢。 所以其实呢张证呢 係真係货货你真係要穿咗个省最主要係咩 先穿两个 穿东西东西关东关西囉其实最主要都係 你如果唔穿个关东关西有好多选择但係冇事嘅啫因为14日底嘅14日底嘅即係14日嘅话呢你真係开返成个大本嘅即係成本都玩晒咁就14日嘅话。 是 如果你只是七日的话十四但是我觉得就是一日你讲的是几开始一日需要。 十四咯如果你 即是性价比十四日最好的。 不是你有一玩不到你中间休息的我觉得 是。是啊十四你如果你用星座 OK 卡玩很多花 样。是啊玩十四日已经好。 好重要但是一日的话我觉得是也不如玩清晰十八好过。 是啊 即是你说还 好玩。玩碌过去啦真是有什么时间你又是咯。咁开始第二可以讲下其他 part 先。我先用个由北港南先。讲得比较容易讲嘅。得一个 part, 就是北海道星港线就基本上得一款嘅啫。唔係旅客得一款。如果你唔使如果你 行款不斗嗰张啊。 嗱北海道火车通票北海道 pass, 就有两种嘅。一种就是比游客买。一种就当地人买嘅。我十年前去日本夏天我喺北海道大会旅行嗰时呢就买咗次呢係咪当地人买因为嗰时我攞住留学签证嘛你买唔到短你攞唔到日本 pass 嘛北海道。咁焗住买张咁呢两张证分别就係、是北海道 pass 呢就略贵少略平少少嘅。我睇下先。嗰張 pass 嘅我唔記得咗邊張 pass 先總之就係嗰張貴2000幾英嘅啫。 唔係即係你旅客嗰張貴淨係淨 係。唔係外國張派外國張7日呢就24000。 係。 而呢我當年買咗好似26000幾。 喔、 哦。咁呢分幾用講咗旅客嗰張先啦。有3日用 ,5 日用 ,7 日用同埋任選4日 ,11 日內任 ,10 日內可以揀4日用。 啊、 四款嘅。咁最貴呢就係24000。最便宜16500。咁呢呢日就整成个北海道 JR 全部包晒唔包北海道升降线即係唔包三五北斗嗰段。 嗯。 但你话坐超级北斗升啊全部包晒嘅。 嗯。即係佢北海道里面啲铁路啦即係。 因为北海道升降线嘅话你一路上车嘅话你就即係个本州㗎啦所以唔包正常嘅。即係你上期呢个冇问题嘅。亦都系冇自由席，冇特急嘅，即系冇指定席嘅。 吓、啊，咁你都 好正啦， 正常啦、啊。呢只冇理由唔着数俾你订到位嘅，我觉得。 嗱，如果俾日本人买咗张日本叫北海道 free pass 咧，就贵2300，咁贵边度咧？ 指定席 有六次指定席使用，呢、這个就好嗱，好微妙嘅。六佢咧就可以有你呢张 pass 咧就佢又系十日內唔知道，我講佢當然係七日證嘅，可以分開幾日用嘅，我冇記錯，因為有時我查唔到資料啦。呢啲可以分開幾日用嘅，但係咧佢就可以有六次嘅自己選嗰個指定席，即係例如你之後你又趕時間或者想坐舒服啲嘅，咁你訂指定席咯。但係問題就係嗱，睇下先，係六次指定席，只可以加應該可以加附加席嘅。呢证最好嘅就系日本人都买到，呢个我系最大嘅优势。七日证都系七日证嚟啫。 咁你预咗日本人都要旅人噶嘛，都要长途车咁坐，咁正常啦，我觉得。 不过咧，呢个证有个问题就系、是、佢有黄金周时间唔得，即系例如话系黄金周啦， 半节咯， 愚人节啦。 八月中系啊， 依三日即系 嗰啲高峰期正常啊。咁你咁多人搭车，咁你仲同人抢位，你咪好着数。 不过好老实嘅，指定席六次指定席嘅话咧，其实喺北海道地区咧唔系太过重要，因为我坐喺北海道坐咁多次火车，唔够机场线啦，机场线例外啊，除非机场线或者系北海道市内电车，唔系嘅话，任何火车基本上都有位嘅。即系唔会话空晒啦，但系肯定你 唔系咁你正常北海道啲列车都唔会突然间爆咧，除非真系即系啲大 有几多台特登去追落，要成坐满车去追落啊！ 系啊，你通常远离市区嗰啲车都通常都会有位坐，唔会太犀利。 系、啊，所以印象中喺北海度 系啊，反而唔惊啦。真系如果你惊啊，系唯一真系东京啊、关西，即系东京啊、 大阪嗰啲。北海道情况就好少爆。 系啊。 所以有指定值六次指定值咧，就叫做几微妙嘅，就系、是、 好似都2000 yen 咪六次經濟好似好大，因為你如果你坐啲長遠距離或者次經濟為 要本，你方便你咩啫？即係唔使真係撲位啊嘛， 撲位啊嘛，但係冇咧，你又唔會有太大影響。 貴 嗰2000 yen聽咗值唔值得買咯？ 嚇、啊，咁跟住另一張咧，即係呢張就包括到自己本身啦。 嗱，依家就同中日本合作嘅就係、是、南北海道同東日本火車證，就兩款嘢，一款咧就係、是。由南北海道去東日本就包埋東京地區，一款就唔包東京地區，即係話一款去仙台，一款就去到東京地區嘅。其實我幾微妙嘅，飛去仙台就係、是、有你仙台站，你仙台市你有冇直航機去外國？至少啦，唔敢話冇啦，直航機好少嘅。咁北海道本身就夠大啦，我唔會諗我理由就係坐仙台坐新千歲，跟住坐車玩埋去仙台市，而翻轉頭嘛。 但 係 難嘅喎，其實即係你仙台反而係東京方便啲喎。 係啊，所以其實依個 好微妙咯，即係成件事。 好微妙，依個係好雞肋嘅就係、是、你唔包東京。 如果正常嘅玩法，可能係東京入北海道出，或者調翻轉北海道入東京出。 嗱，如果嗱嗰陣就係我由千歲落機。我翻去玩南本，即系玩到去仙台，我就坐翻车翻去北海道，由仙台去到札幌嘅路程七个几百个钟噶。嗱，仙台去到新青森去大约塞两个几钟，跟住你由跟住咧用一个钟时间去新南本北斗，咁三个几钟啦。跟住坐三个钟去到札幌，即系六个钟。大佬会玩嘢啊？ 系噶， 依个我系我依条。 即系北海道本身啲铁路都系嘥时间嘅，实讲你南管去到札幌系真都要系啊， 因为 兜大圈噶嘛，你唔系直去噶嘛， 因为佢绕个山嘅，绕个大圆路先去到嘛， 系啊， 所以呢个嘢咧，其实我系我依一只我做功课揾资料时，我系拗爆佢就系有冇人会买依张证咁溜楞嘅证咧？先退到先台、啊，即系又一个又系差少少价钱。 好难用咯，我觉得即系你真系你真系你要计好晒，计好晒你啲行程，即系你可能你与清心做中间点咁样，你要 plan 清楚你自己应该要用几多时间咯。你因为每个地方都要3-4个钟咁样咧。如果你净系即系你计错时间搭车嘅话咧，你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佢最远去到咩？福岛、新白河、会津若松，死啦！ 系啊， 福岛远都出唔到。 你回天座城都麻烦嘅，你唔好话，你嗰度冇新干线噶嘛，你要坐又要好一个钟铁路先去到噶嘛。 系啊，所以系好麻烦嘅，所以我系唔明 白。你调翻转由东京去就合理咯，即系可能攞先嘅做落个点，跟住入去就呢个合理。 因为我玩过，因为我2012年一四年咧，我去我就系咁样啦，去喺朔王树冰嗰时就系由东京先去由东京出落车啦，然后就先去咗去咗先去山形，喺山形玩 山形上跟住落翻嚟啊嘛， 跟山形玩咗几日，玩咗两日到，跟住就喺去咗成江，跟住成江就玩，跟住再去青森，然后就再去又坐最后一次啊，因为我知道哈拉马薯嗰时就嚟已经知道就嚟结束噶啦，坐埋最后一次就去咗札幌，即系坐自车去札幌去札幌玩咗两日两几日翻嚟，用嗰张证进。咁佢最近一次咧就係、是、我去跑步去馬拉松，咁咧就都買嗰張證，但係嗰張證純粹因為你去北海，想試北海道新幹線。 係啊， 嗱嗰樣係另一嗱嗰張證係唯二啊，我所知除唔計北海唔計全國 pass 啦，係唯二咧係包埋係有指定值嘅，因為 冇揀 過噶啦， 冇得揀。 其他線誒嗰度得指定值嘅啫，冇自由值。你唔包 唯一一條可以穿過到海過到海嘅鐵就新幹線冇啦。 咁你焗住一定所以佢係包埋嘅。而家就好啲嘅，因为而家你由东我只即係我只实测啊，唔係睇过啦。由东京上野站去新青森大约5个钟。 差唔多囉。 跟住呢大一个钟多啲。 啊唔係4个钟都可以，我4个半钟8点出发12点半到到。 咁你就再低一个零钟咗，一个钟头十分钟到咧，去到新南本北斗。 5个钟咯，例如。 5个钟啦，5个零钟啦。 系啊。 即系如果你全程包晒5个钟。 又唔系好过分，因为都距离几远都成千。 系啊，计错讲咗5个钟系包埋，系由新南本北斗去到东京5个钟，5个钟多啲。喺网上你搵啲火车片咧， 差唔多成千公里。 一睇喺度啊。跟住好啦，由坐北斗星、屈斗星，由新南本北斗去到札幌咧，大约系3个钟。 差唔多。 多少少。咁咧就全程8个钟。 是几系嘢嘅。 都用呢个时间咯，净系坐车都 坐飞机好过啦。讲真， 唔系你睇你啦，即系你谂住慢慢由下面玩到上面，咁即系你系回程嗰个辛苦啫，即系你要搵地方落脚，或者你真系挨一日。一日时间火车咁样，真系你 嗰一次我系跑马拉松只脚攰埋，嗰时我系清针出发啊嘛。 系啊， 清针出发嘅话，我只坐一个钟头车，跟住再转三个钟头、四个钟头咁啊嘛。我朝头早六点钟，我喺酒店食完早餐，七点钟扑，即系因为我间酒店好近车站，即刻出车站就即刻坐车去到闸房站，十二点钟仲可以食晏，啱好。 系啊，系啊，你嗰日你冇 plan 行程，你咪可以咁样坐咯。你想抵啲，你咪咩咯？即系你例如喺南霞馆玩完，跟住搭五六点个车，跟住落翻去东京，咪十点到十点十一点到，跟住再转到点咁咁玩法咯。 呢个系其中一个玩法。 系啊，利用夜晚段时间，即系日本夜晚相对冇咁多嘢做嗰阵时，咁咪攞嚟移动咯，坐个车。 因为我自己坐玩成日玩呢招啊嘛。或者咁咧，你话你喺闸房，因为其实咧，唔系闸房，咸馆，因为咸馆咧系好唔系讲句，喺咸馆咧，你系唔好妄想揾到啲咩叫做好平民化嘅啲，一般日本人会去嘅。有行得好乸远去市中心嗰头，即系你车站附近咧，都即系啊，我 应该车站附近嘅啫。 一车站，一车站附近一间吉仔，一间草都冇噶。咸馆我都好离谱啊！即系有一次，我喺 Facebook 好似都讲过。Facebook 有人係有條友係喺函館玩，跟住問，跟住又佢話揾到嘢食，啲人問點解你唔食海鮮啊？跟住嗰個人答我就係、是、你都唔好餐餐食海鮮啩？係函館係好豐富海鮮，但係咁有時你好想簡簡單單食牛肉飯、食雞飯啫，但係要去到市中心好遠地方，因為基本上函館屬於觀光城市嚟嘅。车站当一个城市，车站附近一间吉仔啊，一间牛街，老屋都冇啊！你要记得，你就知道嗰个城市咧非常之观光向噶。你坐车坐成廿分钟嘅电车，先去到市中心，即系近住五棱角附近，先揾到啲叫平民食区，要死啦！你一到入夜嘅话咧，你如果你住酒店嘅话，入夜嘅话咧，你就发现到咧就系、是，哇佬，你去门口附近， 哦咁忙噶啦，咁你 都冇加装鬼， 你预咗去嗰啲地方都应该都。即系嘢食嗰度，你自己要谂定先啦。 捞神都冇加，即系入附近酒店。 即系始终你同大都市东京啊、大阪嗰啲两个世界。 佢有一次高岗嗰类嘅。 你唔好话，唔系你唔好你都系啦，高岗都系咁嘅情况啦。基本上你车站附近就冇噶啦，系咁多噶啦。跟住之后嗰啲全部都系咯，好早闩，基本上冇嘢行嘅。基本上， 扭你喂，捞神俾加我咧，你唔好咁高分啊！ 高岗最大用处咩？我哋停留。 系睇完之后，所以我嗰次就系、是、我从来冇嗱，我去咗行馆几次，但系从来未试过喺住过夜嘅。一通常有咧坐夜车，我第最初嗰次就系喺行馆玩完之后，坐翻超级即系12年啊，坐超级百鸟号翻青森，坐下拉巴船，坐通宵车11点钟翻去到去闸房。 因为青森都系差唔多情况嗰阵。 青森好啲，青森起码有便利店，起码 有。但系其实都同你讲，头先讲高岗啊，行馆差唔多。 青森咧就起码一有便利店，二起码以前有间高价咧，而家有间吉仔，起码都有啲。 系有啲嘢食，但系你都唔系啲咩咯，即系大城市咯。你有 唔系佢？因为青森情况就唔系佢唔系话观光城市，系佢真系小城市。 系小件事咯，真系基本嘅嘢咯，就系。 但系点好啊？行馆真系执到喺车站附近，大佬话行车站方圆500公尺内揾一便利店都冇嘅，就系嗰啲荒废，乌晒咗。 所以真系做定心理准备，即系自己买定嘢搞掂佢啦。 嗱，好啦，跟讲呢度大致北关于北海道地区讲完，好，我休息一阵。下一 part 我下一集我讲埋东日本其他啲古靈精嗰两张证啦，常野嗰两张证，好，唞一唞先。